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只是这样一次次无法忘记。你是我稀缺的氧气，没你再不能呼吸，这是我最害怕的距离。整夜都闭不上眼，翻来覆去好几遍，不小心碰翻了温热的咖啡杯。相爱时候的情节循环多少个音乐，所有的结果都是虚无情节。你习惯在左边，那是某个冬天，怎么越来越远，只剩我一个人在想念。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就是这样一次次无法忘记。你是我稀缺的氧气，没你再不能呼吸，这是我最害怕的距离。整夜都闭不上眼，翻来覆去好几遍，不小心碰翻了温热的咖啡杯。相爱时候的情节循环多少个音乐，所有的结果都是虚过境界。你习惯在左边，那是某个冬天。